第62集。 草坪上的脚印辨认起来极难，但约摸半小时之后，一条狭窄的土路出现在陆时琛的面前，卢阳的脚印开始变得清晰起来。陆时琛踏上那条土路，顺着卢阳跑过来的方向继续往前走。又走了几百米的距离之后，就在树林掩映之间，他们看到了一栋类似于厂房的灰白色的方形建筑。 脚印消失了。 陆时琛停下了脚步，看着眼前的这栋楼。 卢阳发现的秘密应该就是这里了，快打电话给你们孟队，让他派人过来看看。 哦，好。 周启阳拿出手机给孟昭拨通了电话。 真是胡闹，让他们在车里待着，居然放任陆时琛走了这么远。 孟昭一边带人赶过去，一边打算回去之后要把陆时琛和周启阳一起好好的批评一下。走了1000多米的距离，孟昭忽然觉得这个地方有点眼熟。 眼前灰白的树干和半人高的杂草，还有那片远山的轮廓，总感觉有点熟悉。 他脚步一顿说， 先别动，也别出声。 孟昭屏住呼吸，耳边传来了流水汩汩的声音。这种时隐时现的流水声让他倏地意识到， 这里就是少奇被拍摄那段视频的地方，而眼前的这段路既是卢阳逃跑的那段路，也是少奇逃出来的地方。 孟昭忽然想到卢阳在电话里说的那句， 我找到证据。 卢阳发现的证据居然就是少奇逃出来的那个地方，他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毫无疑问，关于疗养院地下室那几个女孩的秘密一定就在前面。 又走了几百米，孟昭看见陆时琛和周奇阳站在路边正在等着他，而在前方几米的地方，一栋灰白色的矮楼静悄悄地矗立在那儿。 脚印消失的地方。 孟昭看着眼前的这栋楼，因为背面靠山，前面又有树林掩映，这栋矮楼从外头看起来极其隐蔽，周围寂静无声，从外面根本无法判断楼内到底有没有人。陆时琛走过来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，他们同时想到了那天的疗养院地下室，谁也无法保证这栋楼内会不会也藏着一个秘密出口。 周围的交通关口都确定封锁了吗？ 已经通知全面封锁了，保证一只鸟都飞不出去。 好。 孟昭走上前试着推了推那扇铁门，门从里面被反锁了，后面的警察也跟了过来。孟昭让开一步，示意周奇阳把锁给打开。与上次疗养院地下室的机械锁不同，许是此地极为隐蔽，这栋楼的大门只安装了普通的防盗锁。这种锁对于周奇阳来说真是轻而易举，他很快用随身带着的工具开了锁。踏进屋内之前，孟昭将腰后的枪卸了下来，握在手里，另一只手伸过来拦了一下陆时琛。他侧过脸低声说， 里面可能有危险，你留在外面。小周，你们回车里，这次看好了，不许再像上次那样把他放出来。 孟昭点了身后的四个警察的名字，然后说， 你们几个留在了外面，分别在东南西北四个楼角对这栋楼进行无死角监控，确保没人能趁乱逃出来，其他人跟我进屋里。 他吩咐完之后伸手把门推开。孟昭走进屋内，环视四周，一楼大厅空旷，两侧分布着稀稀拉拉的几个房间，看上去这就是一间独栋的二层别墅，屋内空无一人。 难不成又让他们逃了？周围所有交通关口都封锁了，他们能逃到哪儿去？能让卢阳遭遇生命威胁的秘密肯定没有表面这么简单， 孟昭迅速地理清搜查思路，将在场其他八个警察召集过来。 我们现在分三组，第一组小丁带队搜一楼，第二组跟我一起搜楼上，第三组搜查这个房间内是否有地下室或者暗道等可以藏匿人的地方。 好。 孟昭下完命令，所有警察立刻都行动起来，孟昭则带着另外两个警察立刻上了楼。屋外，陆时琛和周奇阳坐在车里，对于矮楼中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。沉默在逼仄的车厢内蔓延开来，周奇阳觉得应该跟陆时琛说点什么，但又实在想不出到底要说什么，因为这个陆时琛看上去并不是喜欢闲聊的人。正当周奇阳绞尽脑汁想要跟陆时琛聊聊高中孟昭的事情的时候，没想到陆时琛先开了口。 哎，你很会开锁啊。 尴尬的沉默总算被冲淡了，陆时琛不仅说话了，而且是在夸他。周奇阳松了一口气， 我当时就是市局专门招来的技术类警察，开锁就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，倒也没什么值得夸奖的。 在场所有人中只有你是技术类警察。 是啊，我们这种专门招聘进来的整个市局也找不出几个。 那我觉得你不应该待在这里啊。别说内部的情况很复杂，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需要你来开锁而你又不在，哪怕只是短短的几十秒都可能会有人死。 陆时琛说的话听上去很有道理，周启阳有些动摇，但还是犹豫着说， 但是孟队说， 你们孟队说什么是他的事情，你要做出你自己的判断，懂吗？ 我自己的判断。 见周奇阳仍旧迟疑不定，陆时琛径自走下车，朝二层矮楼的那扇门走过去。原本还在犹豫的周奇阳也立刻下车跟上了。 算了，我豁出去了。陆先生，你等等。 孟昭迅速带队上了二楼，相比一楼空阔的格局，明明采光更佳的二楼却显得拥挤而压抑。过道两侧嵌着一扇扇的门，像是快捷酒店的房间分布，粗略的看上去整个二楼得有三十几个房间。孟昭握着枪推开了其中一个房间的门，那个房内没人，大概是十五六平米的样子，里头除了一张床还摆放着电脑、话筒和摄像头等设备，打眼看过去像是一间普通的用来直播的卧室。但环视一圈之后，孟昭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床上零零碎碎地摆放着一些东西，孟昭前几年参与过市里的扫黄行动，一眼就认出那是情趣用品。除此之外，床头还有两三根长于十厘米的针，地板上掉落着一根皮鞭。孟昭看了一眼，上面残留着已经干涸的暗红色的血迹。 皮鞭长针，这是在提供色情直播服务。 孟昭又走进了隔壁的房间，隔壁房间的床上凌乱地放着一些夹子，床头还摆放着打火机和烧了一半的蜡烛。孟昭一间房一间房地走过去，除了这些像卧室一样的房间，还有一些房间做了特殊的布置，布景极其逼真，和学校教室、公司办公室没什么两样。想到这些布景是用来做什么的，孟昭觉得有些反胃。呼的一声尖叫传了过来， 二楼有人。 孟昭脚步一顿停下来仔细地听着，但是尖叫声过后整栋楼又安静了下来。因为尖叫声极其短促，无法判断出音源的准确位置，但是那声音像是隔着门传过来的。这层楼的某间房间里一定藏着人。